云压得低低窗边，小雨落细细。明明冷了的心境，一瞬停滞。寻寻觅觅亦是你，模模糊糊亦是你，心痴迷。曾爱得深深失去。曾爱得深深失去，不再重计。从前爱过我，始终心里维系。寻寻觅觅是旧爱，浓浓烈烈旧爱，心不懂控制，美丽仍难代替。一丝一丝消失足够。一直在心摸索，曾用手挽你那臂落，想起我也觉快乐。一些一些温馨追溯，浪漫浪漫在心交错，曾并肩靠拢着剥落，想起我也觉快乐。